觉到灯光又暗了，心情又缓了，真的好想对你说一说，闭上眼想我，学学我的自由，可别说什么做什么你也不快乐，我只有你想看，爱上一次冒险，你很清楚心里面的我，多少种剧情都有你陪着我，世界上如果没有你会有多寂寞，

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南拳妈妈演唱的《下雨天》，这个歌词哈，就是很浅白的字句呢，深刻的写出爱情里面的不对等。就像给爱的人，只要被爱的人给一点点回应就很满足。其实喜欢一个人好像就是这个样子哈，被爱的人就是伤害了你之后，他也根本不需要道歉，只需要给他一个温暖的拥抱或者是体贴的问候，就瞬间会觉得这种付出是很值得的。啊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我们的音乐留声机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，同时呢，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，可以送给自己，送给朋友，也可以送给家人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是周笔畅演唱的《笔记》。 才明白爱的越深心就会越痛，我只想飞在我的天空飞，我知道你会在我身边，回忆的画面记录的语言，爱始终是你手中长长的线，载着我的想念身边的温暖，生命有太多遗憾，人越成长越觉得孤单，我很想飞多远都不会累，在明白爱的越深心就会越痛，我只想飞 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周笔畅演唱的《笔记》。我们都知道周笔畅呢是从超级女声出道的哈，一般的超级女声啊，很多他们都是在人生当中的第一首单曲都是倾向以爱情为主旋律。那《笔记》这首歌作为周笔畅出道后的第一首个人作品呢，他去选择了一首唱给妈妈的歌，表达了他对他妈妈的一个感谢，也挺特别的哈。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杰伦演唱的《七里香》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我们的音乐留声机是一档以点歌为首的音乐节目，欢迎大家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。好，继续来听周杰伦的《七里香》。